有座有座甘香亭，心里有座甘香亭。 起风了，涟漪散落，推开了堂的萧瑟，池边的歌，亭子中间坐，忽然飘来甘香不舍。就是了留后降落，水之声住了窗楼，满意金黄暗中提醒我，是你在下甘树两百棵，东飞你鞠躬轻吹呀秋后，枯井赶来那年橘子红了， 在我手里，千年万年的绝句，请你。 Yeah.